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主神不可置信的， 你在威胁我。 061一鞠躬。 您误会了，我是出于对您的尊敬才对您讲这些。 说着他抬起头来。 如果闹到监察机构那里去，我不好收场，您也不好收场，不是吗？ 话虽这样恭敬，061眼中却丝毫不见笑意。主神怒极反笑， 你不要自作聪明。 我不聪明，所以我不想再做多余的事情，只想干好本职工作。如果您没有进一步的干涉动作，我也不会加深我的干涉程度。 你 说到这儿，不等主神发作，061又马上露出抱歉的神情。 对不起，这句话不能算是威胁，只是普通的表态而已，请不要误会。 目送061离开虚域之间，主神面前的数字屏裂开了。主神的专属 AI 耿直道： 您生气了吗？ 我没什么好生气的。 主神看着池小池已经积累到300的伤值，冷笑道： 哼，这种干扰对他是有效的，如果持续下去，池小池不可能不动摇。 没有人能走出他的系统，脱离他的掌控。在那个世界里，池小池可是要待很多年的。不急，慢慢来。走出须臾之间，061长出了一口气。他没有再绕路去找023聊天，径直走到交接点发出信号。他可以远距离控制东飞鸿，知道池小池现在已经到了那个他精心准备的家，并洗过了澡。他该回去给他念书了。但对接信号发了3遍，089都没理他。 唉， 在3次发信不成功后，他启动了强制传输。在他回到池小池体内的时候，089正在和池小池聊这个世界的事情，聊得兴起，两人意外的很投气。 这小王八蛋最后死没死啊？ 没死，他在退役过后过得还挺好。哼，还找了个跟东哥很像的小男朋友，缅怀这段逝去的感情。 我靠啊，就没有哪个过路的神仙天降正义给他 lipit 一下？ 没有，靠天罚也太不靠谱了。老天要是真够正义，当初就不该放他的精子跑那么快。 这捧哏逗哏其乐融融的气氛是怎么回事？我回来了。 哟，回来了。 这话说的怎么像他自己是这儿的主人一样？别在这儿嗑瓜子，把你留下的数据垃圾扫扫再走。 别嘛，三人茶话会。 话没说完，他就被开了强制传送，一地瓜子皮也被传送走了。池小池舒舒服服地窝在床上。 你老板叫你什么事儿？ 找我谈心，今天晚上想听我念什么？ 高等数学。 从3章开始，上次念到3章了。 哎，你是什么时候念到2章的？ 那我们今天从2章开始。 六老师尽职尽责地上课，池小池开始自由自在地做一个学渣。把池小池哄睡着后， 061放下书，将自己传送回了主神空间。他敲开了089办公室的门，进去时他那包薄荷瓜子还没嗑完呢，吧唧吧唧从一堆瓜子壳里抬起头来的089赫然是一张和东飞鸿一模一样的脸。 叛逆的儿子，你回来了，爸爸等你解释等得很辛苦。 能把嘴里的瓜子壳吐出来再演吗？ 你扒我马甲就算了，好歹给爸爸留件肚兜啊，名字也拿去用，脸也拿去用，连吃带拿的要不要脸呢？ 089原名季飞鸿，和他的气质非常不搭配。 你居然穿肚兜？ 滚滚滚滚滚滚，少扯那些臭氧层子，说为什么？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他认识的人里面只有089正处小叔的年龄，所以就顺手用了他的马甲。但是他很上道的表示， 你名字好听，你长得帅。 哦，谢谢，我也觉得是，爸爸原谅你的小淘气了。 幸亏你当初没被分配成88号。 一提到这事儿，089就一脸悲愤， 就差一点儿，差一点点。 等情绪稳定下来，他才再次发问， 都用了我的脸了，直接做东哥爸爸不好吗？ 因为他没有爸爸瘾啊。 不过他这回倒是好好回答了， 我能影响其他人的记忆，但影响不了东哥本人的记忆。小池是能够看到东哥认识的人的长相的，相比之下，凭空捏出一个人类要更简单一些，也更方便介入他的生活。 那为什么要是小叔，同龄的朋友不行吗？ 在性向方面，东哥是天生的弯，小叔这个身份可以对他正大光明的好，不会让他想歪。 你是想对那谁好吧？ 哪谁？ 我跟赤脚池聊的时候敲打了他一下，发现他根本不知道东飞鸿是你这回事儿，你瞒着他干什么？ 提到赤脚池，061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眸光变得有多柔和。 这件事是违反规定的，我如果和小池通气，我们两个就是合谋，我不告诉他就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牵扯不到他身上。 就算有人想迁怒，也迁不到小池头上去。 具体任务由他负责，至于他，由我负责就好。 089没回应他，丢了一包瓜子过来。 好了，爸爸，我没什么问题了。 061抬手接住。 不问我为什么多此一举，要违规造出一个人来吗？ 089挥挥手， 问的太多就没意思了。 061把瓜子在手里掂了掂，忍不住微笑。089这人惯常喜笑怒骂，不着六四，却意外的通透聪明。 哼，那就谢谢你帮我代班，顺便谢谢你借我你的脸。 我就有一个意见，你能别把我打扮的跟那艺术人生的朱军似的吗？我瞧着别扭。 好。 被格式化过后，遇见池小池可以说是他统生第二件称得上幸运的事情，而第一件就是他醒过来然后遇见了这帮朋友。第二天，池小池在一阵香味中醒来，厨房方向锅碗发出细微的磕碰声，叮叮当当，人间烟火的气息格外让人心安。池小池起身穿上对于他来说有点过大的棉拖鞋，踢踢踏踏走出卧室。这里是滨州旧城区一间老公寓的顶楼，100平米左右，两室两厅。小区不是很打眼的高等住宅区，却胜在安静，交通也相当便利。对于一个单身男性而言，年纪轻轻有车有房，东飞鸿绝对是绩优股中的绩优股。刚走到厨房门口，绩优股就从里头走了出来。 醒了，睡得怎么样？ 池小池点点头。 洗漱柜里有一次性的牙刷和洗脸巾。 姬欧谷手里端着刚炒好的菜，朝卫生间方向示意。 这次没准备齐全，等你下次来，我给你准备一套长期的生活用具。 池小池露出一点拘谨的神色。姬欧谷表示应该的。洗漱时，池小池对零六幺说， 我怀疑东飞鸿是东哥失散已久的亲爹。 其实是我来着。 池小池又合理推测道， 要不然他为什么对东哥那么好？ 因为是我来着。 池小池吐掉嘴里的泡沫， 你说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 昨天你睡着后，我去查了一下他的情况。东飞鸿，27岁，漫画家，独身主义者，没什么不良嗜好。他的父亲跟东哥的父亲年轻时闹得不大愉快，所以很少联系。他去日本留过学，大概3年前回国，2年前出过一次事故，手受伤了，还挺严重的。本来打算去国外治疗，但当时正好有几个国际著名的神经专家来滨州交流学习，他就没出去。 池小池点头，这倒是把东哥记忆里的那点出入解释了一下。人生重启一遍，难免会有点变数。东飞鸿如果出国治手，每隔1年半载是回不来的。假使他因为这个借机定居国外，没有在东哥最困难的时候现身也不奇怪。池小池点点头， 行，我知道了。 呼，瞒过去了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